那些怨灵吼叫着围在安宗的周围，其中一个一下子跳到他的后背，安宗还没来得及扯开他，那群冤魂就像是一张黑色的网一样向他铺天盖地地找了过来。他们不停地撕扯着他的头发，拉着他的脸，啃着他的手，更多的是想要扯开他手里的头颅。安宗死死地抱住，整个人都匍匐在地上，紧闭着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脑子里又开始想起了那些咒文，而这次还有一大串未知的景象涌进他的大脑。安宗仿佛看见了几千年前的事情，族人们的无情的驱散，黄河滔天的巨浪，最后族人被残杀的情节，诅咒时天地染血的悲壮，和最后在那个人面前被手身分离的下场。他拥有了穿后的记忆。此时安宗大脑中穿过一个人，他说道， 如果你真的需要保证，那么我用我的命来发誓，只要你愿助我助大禹王治水，我庚辰的命就是你穿后的，你灭族之日就是我庚辰人头落地之日，我生生世世永不瞑目，你死我不独活。 庚辰啊，我已经知道我时日不多了，接下去就靠你了。大禹王一死，记得一定要带我的血缘，带无魂之人来破解这咒语，承接这河图。为了保这河图，我全族人的魂都在这里了，我不忍呐。让我的后代来解这咒吧，那时大禹王已经不在了。 我答应你，生生世世只要我元魂不灭，我就会完成对你的承诺，至死不休。 安宗咬着牙，感觉自己的皮肉大概被撕咬得所剩无几了，但是他依然还有意识，那些关于穿后的记忆全部涌进他的大脑，就连最后穿后指天诅咒成王者不得踏入神殿半步的嘶吼也是那么的清晰，仿佛就是自己喊出来的一样。穿后狂笑着被砍了手机，最后只说出了四个字， 天下山河。 安宗拱起后背，推开了身上的冤魂，扯着嗓子也念出了最后四个字， 天下山河。 说完他就听到一声巨响，身上的冤魂像是潮水一样退了下去，突然不知道哪里涌来了大量的河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该抬腿逃跑的时候，那水就冲了过来，冤魂也被冲走了，很快这里就成了汪洋一片。他整个人被打转的冲入了湖底，连他手上的人头都不知道怎么丢了出去。安宗一惊，连忙用手去捞，却没有捞到，又想要潜下去把头颅捡回来，但却怎么都无法下沉。他最后看到那个头颅沉到了水底，而他的眼睛依然睁着看着他沉默不悔。在湖底，安宗隐约地看见还有一具骨骸，但是看不清是谁。他的脑袋越来越疼，那些皱纹开始与穿后的记忆融合，就像是将他的大脑捣烂了重塑一样。安宗捂着额头忍着疼睁开眼睛，这里依然是河伯正殿，前面依旧是那座气势雄伟但是造得十分阴冷的石龙。他就像是窒息了很久，终于可以呼吸到第一口气的人，几乎吸到自己胸口都要胀开来。他疯狂的呼吸，随后便是剧烈的咳嗽。他伸手想要抓住东西，发现自己真的是在棺材里。忽然感觉到有人一把抓住他的手，整个人就被他拽了上去。一爬出来，安宗就听到六子像是活见鬼的叫声。白毅把他拉了出来，安宗整个人都翻了出来，趴在地上继续贪婪地呼吸着。他看了看周围，用手指擦了一下鼻子， 我活了，还是说我根本没死？ 你死了，怎么又活了？太夸张了。 安宗扭了扭头，然后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 衣服是破了，但身上除了有血污外居然没有伤口。最奇怪的是，他感觉心跳比过去慢多了，有一种大脑被格式化了的感觉。在棺椁的角落看到了有类似黑色的棉絮碎片，虽然非常细微，但是他想到这应该是穿后的衣冠冢。 你现在应该已经和我一样了。 安宗明白他的意思，点了点头，扶着他的胳膊站了起来，看着四周说， 这是缝衣族最复杂的阵法，过去的人称它为阿克巴塔。冯一语中意思是九曲黄河，最早的九曲黄河阵就是通过阿克巴塔的第三种变阵演变而来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我们再走下去就是死门，到时候真的就是回天乏术了。 你能带我们出去吗？ 当然可以，这玩意儿都是我玩剩下的，怎么可能过不去啊？ 你玩剩下的？你还是安宗吗？ 安宗突然心里一跳，他摊开手，心里有一种非常陌生的感觉。他摸着自己的脸，第一次有了一种怀疑自己存在的感觉。他看着白毅，他的眼神充满内疚、悲哀和一种说不清的苦涩。安宗的脑袋还在嗡嗡作响，仿佛在重组许多原本十分陌生的片段。太阳穴非常的胀，其实他现在能站稳已经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但是那句脱口而出的话又让他后怕的要命。如果是过去，他是绝对不会那么说的。 当然是，我当然是安宗，我不是安宗还能是谁啊？ 说完又看着白毅，他已经完全避开他的目光。安宗摸了一把头发，发现发质也变了。 这发质怎么那么像那具头颅的？ 他连忙打住自己的思路，背上行李对他们说， 先出去再说，跟我走，不要碰到周围的龙壁，否则会启动机关，把我们的位置又改变了。 六子依然有所疑惑，但是一听到安宗说可以带他出去，便也不多说什么，就跟着他走。安宗想要过去拉白毅一起，他却头一次出现了一种抗拒的表情。 有些事是躲不了的，就像我放不下你们的死活。先不说这些，活着出去再说吧。 白毅想要开口说什么，但是没有说出口，仿佛声音只是到他嘴唇边就消失了一样。他点了点头，拿起宝剑便跟着他走。安宗有些失落，毕竟白毅从来没有那么排斥过他。他叹了一口气，带头先走。果然，这里和记忆里的没有差错，很快他们就分清了方向。这里是按照大眼之术而来，天地之术为50，以一为体，49为用，故其用40又9。所以这里其实就是每49度会出现变化，角度和视觉的差别导致这里会发生方位的错乱。这些半透明的柱子有着迷惑视觉的作用。原本到了这里他们就可以走出去了，但是现在居然又回到了第七阵的范围里。本来有9个子阵组成了整体的阿克巴塔，它可以颠倒人对方向和时间的判别能力。里面的每一个石柱都有一个人柱，而每一次转角都以顺天而行是左旋，逆天而行是右旋，所以顺生逆死，左旋主生的原则来走。至于石柱里面封着被咒化的尸体，早就成了僵尸了。现在看来，再走下去，他们很可能会遇到第七阵的那只，那绝对比前面白毛猿怪来的凶狠。安宗带着他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因为不是直穿，所以迂回翻转地走了很多弯路。最后他却发现，在第七段的地方，好像有些细节被人更改了。他用原来的理论再走了一次，但是依然没有走出去。心里已经有了非常不祥的猜测，估计从第七阵开始被哪个高人修改了。六子也是越走越疑惑，而安宗则是彻底失去了方向感。